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是今天的经文，听我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对自己的门徒亲自说的。所以我们这些任性归入主耶稣名下的都是他的门徒。我们感谢主。下面有请我们的杨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活在爱里。 弟兄姊妹平安。经过三年多的疫情，最近都时常听到一个字，就是复常。生活复常，社会复常，经济复常，教会也都要复常。那究竟教会复常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教会复常就不是单单就指这个恢复实体的崇拜。教会复常应该是包括教会是懂得怎样回去它存在的基本的目的和使命。那教会存在的基本目的和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当你从圣经去寻找答案的时候，相信都离不开去荣耀神、敬拜神、去传福音，以及去使万民是作耶稣的门徒。咁喺讲道之先咧，系让我哋再一次，我哋低头祷告。慈悲人我天父上帝，我哋赞颂你嘅名，因为你嘅名系配得一切荣耀颂赞。主，我哋愿意透过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你，去敬拜你，求你帮助我哋，教导我哋啊，点样去活出一个爱你。遵行你的命令，亦都爱我们身边的人，去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些的生命，求你带领着我们每一个，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愿意主你的灵就在当中去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如果要你用一个字去总结我哋整个基督信仰我哋整个基督信仰嗰个基础，用一个字嚟代表，你会用乜嘢字呢？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会用一个嘅爱字。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神就系爱。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爱，因为神系先爱我哋。而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我从一位姊妹的身上呢就上了一堂关于爱的功课。在我领受了呼召但是未踏入全时间侍奉那阵时呢，我就在以前嗰个伦敦教会聚会咁嗰间教会咧就咁啱咧就嚟香港咧就有一个嘅叩堂嘅筹款有个姊妹佢好爱教会佢话佢冇乜嘢可以奉献俾教会，于是佢就织咗几条嘅披肩嚟义卖每一条咧就几千蚊咁样啦。而呢啲披肩咧，系佢自己設計，佢自己織出嚟嘅，所以系好有紀念價值。另外一位嘅姊妹咧，佢曾經咧係喺英國係深造呢個護士嘅課程。讀完呢個課程之後，佢係領受咗神嘅呼召，翻香港。翻香港做乜嘢咧？翻香港去照顧一班係有嚴重殘疾的小朋友，那些是被因为他有严重残疾是被父母遗弃那些的儿童。而这位姊妹呢就用了几千元买了一条的披肩故事不是停了在这里。伦敦教会 退咗休嘅主任牧师咧，佢喺香港咧就有参加呢一次嘅啊筹款嘅聚会。佢邀请弟兄姊妹一齐咧系跪喺度，啊为咗啊我为咗啊我太太啊将会踏入呢个全时间侍奉神去举行一个嘅差遣礼，而呢个牧师咧就为我同太太咧系按手去祷告。之后嗰、那个嘅护士咧就将条披肩咧系送咗俾我太太，佢话知道我太太咧系将要做一个嘅手术，手术之后咧系会啊觉得比较冻啲嘅，啊佢系护士啊，佢知道啊，咁佢所以咧就啊将呢条披肩系送俾佢。弟兄姐妹，我唔知道你见唔见到呢一幅嘅图画？呢幅图画就系教会里边嘅弟兄姐妹系用实际嘅行动去彼此相爱，去乐意去奉献，去帮助教会，亦都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呢幅图画系几咁美丽嘅一幅嘅图画。我盼望你嘅生命亦都能够系成为祝福别人嘅生命。我想先同大家咧，从《路加福音》第七章一个嘅故事去思想神嘅恩典同埋神嘅爱。《路加福音》第七章咧就讲到耶稣问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佢问呢个西门，佢话一个债主佢开恩免咗两个人嘅债。一个人呢就欠50两银子，另外一个呢就欠5两银子。咁佢话你认为边一个耶稣问西门，你认为边一个欠债嘅人系更加爱呢个嘅债主呢？咁西门就回答就话我諗呢系嗰个多得恩免嘅人。耶稣就话你讲得冇错。你跟住呢佢就同法利赛人西门讲咗一番好严厉嘅说话。佢话我去你屋企，你冇用水同我洗脚，但係呢个女人呢个有罪嘅妇人係用眼泪係湿咗我隻脚，用头发去擦干。你冇同我亲嘴，但係呢个妇人就喺我嚟嘅时候就不住嘅係用嘴亲我嘅脚。你冇用油嚟抹我嘅头，呢个女人就用香膏嚟抹我。整个故事你可以返去详细啲睇，喺路加福音嘅第七章。讲到呢度我哋一定要问一个嘅问题呢，就係点解会係咁样呢？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教会的领袖，他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他在教会很可能有很多的侍奉，很可能是受很多人尊敬，为什么他会这样对待耶稣呢？有些什么是那个有罪的妇人有，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没有的呢？我相信就是看到自己的罪和不配，还有渴求神的恩典和神的爱那一个的心，就是个妇人有，而西门是没有。好似法利赛人西门呢一啲嘅人，佢哋唔需要恩典，佢哋分析恩典，佢哋唔需要怜恤，佢哋辩论乜嘢叫做怜恤。弟兄姊妹，今日你喺教会里面，你系点样对神同埋对你身边嘅人呢？对弟兄姊妹呢？求神怜悯，即系让我哋唔好做一个分析恩典去 辩论连率的人，求神让我们每一个都看到自己那种的不足，自己那种的软弱，看到自己是几咁需要上帝的恩典。跟住呢，在第47节，和合本呢就咁样咁样翻译嘅。佢话，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嗱，骤眼睇起上嚟咧，呢句说话好似系讲紧咧，嗰个妇人表现出嚟嘅爱咧，系佢得到罪赦免罪嗰个嘅理由。但系，请你留意呢、这个唔系圣经嘅意思。所以如果我哋睇另一个嘅译本咧，新汉语嘅译本咧，佢就译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罪都蒙赦免了。这个新汉语译本呢，就应该是译做，他爱得多，证明他许多罪已经赦免了。那爱得少的，证明他已经他已得赦免的也少。所以新汉语译本呢，就不是新译本，新汉语译本呢，就是讲紧这个一个的证明，证明这个妇人的爱是证明他得到赦免，而不是是他得赦免那个的原因。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呢，或者我们叫它做747的原则，因为刚才我们刚刚看过第47节那里。这个747原则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和赦免，那你爱神爱人那个的力量呢就会越多。相对来讲，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需要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这样你就没有力量去爱爱神去爱人。如果想靠自己的力量去爱神爱人，就好像一个开了一张支票想去提款，但是个户口呢却是没有钱的，结果呢就是透支或者是退票。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先接受了神的爱，然后就以神的爱去爱身边的人。这个就是747的原则。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和神的爱？请问你对人的爱又是怎样的呢？回到来今天那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3章34和35节，刚才主席都已经是读过的了。我们见到在短短这两节的经文之内，耶稣是有三次是讲了彼此相爱。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译呢，未必是会这么清楚，但如果你看英文译本的翻译呢，你就会见到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很清楚的是讲了三次。如果有一样东西耶稣是连续讲了三次，那那样东西你一定要非常之留心，因为那样东西一定是非常之重要。第一次是命令，彼此相爱是命令。第二次是 榜样。耶稣话：行我点样爱你，你哋就要点样彼此相爱。而第三次就系、是、彼此相爱，就系、是、证明我哋就系耶稣嘅门徒。嗱，但系问题嚟啦，点解呢一条系一条新嘅命令咧？点解耶稣话呢条系新嘅命令咧？我哋唔系见到旧约、新约都讲咗好多次啊，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等等啊。点解耶稣话彼此相爱系一条新嘅命令咧？究竟呢条命令新喺边度咧？嗱，我唔知道你心目中嗰个嘅啊有冇答案啊，或者个答案系乜嘢啊？但我尝试从一个角度啊去睇啊，去回答呢一个嘅问题。当然啊，呢个嘅回答咧啊，唔系啊唯一嘅答案嚟嘅。点解呢条系一条新嘅命令？嗱，新呢个字咧喺原文咧系有两个意思嘅。是时间上的新同埋种类上的新。时间上的新呢，我相信大家好容易明白的了。今年出厂的汽车就是新车，去年出厂的汽车就是旧车。那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新。但是如果有一种汽车呢，汽车製造商研發出一種的汽車呢，是可以在陸地行走，亦都可以在海上行走的時候，這一種的汽車就是一個新品種的汽車，就是一個新種類的汽車。那我們就要問耶穌究竟講這條新的命令，他是講緊時間上的新，抑或是種類上的新呢？我相信你已經有答案了，一定不是时间上的新。为什么？因为我都说旧约、新约都已经有很多叫爱人如己和爱邻舍的经文在这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一个新的种类的爱，新品种的爱。耶稣叫门徒彼此相爱，而这一种的爱是在耶稣降世之前，这个世界是从来未见过的。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去想一想，耶稣讲这一条新的命令之前，他做过什么事呢？如果你翻开圣经，你就见到咧，耶稣咧系讲呢条新嘅命令之前咧，系为门徒洗脚。嗱，咁我想请你想象一下当时嗰个嘅情况。耶稣攞住盆水，攞住条毛巾，跪喺啲门徒面前，一个一个咁样为佢哋去洗脚。有边个喺度咧？多马。耶稣知道多马会怀疑他自己的复活，但是他仍然跪在多马面前为他洗脚。还有谁在这里？彼得。耶稣虽然知道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他，但是他仍然跪在彼得面前为彼得去洗脚。还有谁？犹大。耶稣虽然知道犹大是会出卖他，以致他是会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他仍然跪在犹大面前去为犹大洗脚。这个命令新的地方就是耶稣为爱定下了一个新的标准。爱不是单单在别人伤害了你之后你去宽恕他。爱就是就算你是预先知道那个人是会伤害你或者出卖你，你仍然是会爱他。这种牺牲舍己的爱在耶稣降世之前，这个世界 真系未曾见过。所以呢条彼此相爱嘅命令系一条新嘅命令。能爱同宽恕系紧扣住嘅。而耶稣俾我哋呢条新嘅命令就系，无论喺任何嘅情况之下，你都要宽恕人。我屋企咧就挂咗一幅嘅刺绣吓，系若干年前咧我个女送俾我嘅一个结婚周年嘅礼物吓，系我个女一针一针咁样去绣成，我都唔知道佢系用咗几多时间吓。咁内容系乜嘢呢？内容就系哥林多前书13:4-8，好多人呢就叫佢做爱嘅诗篇。里面讲到爱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嘅事、不求自己嘅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嘅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呢一篇爱嘅诗篇。保罗将爱系描述得非常之具体。作为牧者，我曾经好多次喺好多嘅婚礼上边咧，系用呢一段嘅经文咧去鼓励新郎新娘去彼此相爱。但系最特别嘅一次咧，就系喺我个女嘅婚礼上，我以爸爸同埋牧者嘅身份，用呢一段嘅经文去鼓励佢。当时咧，我亦都有用另外一节嘅经文，系我个女同我个女婿咧好中意嘅一段嘅经文，一节嘅经文啫吓，约翰一书嘅3:18，嗰度就讲到：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真系盼望我哋每一个都能够系活出呢一种嘅爱，呢一种嘅爱唔系单单靠把口讲，唔系单单喺言语同埋舌头嗰度，而系我哋真系活出嚟嘅。我哋喺行为同埋喺诚实上边去活出爱。有人咧就挑战一个嘅基督徒，挑战佢咩呢？挑战佢将爱嘅诗篇嗰个嘅爱字咧换咗自己个名然之后咧就读出嚟。咁如果呢个人叫做阿强咧吓，咁咧爱的诗篇咧就会读做阿强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阿强是不嫉妒，阿强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等等。呢个人读咗好短嘅时间，佢就停咗落嚟，因为佢知道佢所读嘅唔系真嘅。这个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的感受呢？圣经的标准实在太高了，我们实在是活不出圣经那个的标准。但是如果你将爱的诗篇这个的爱字换了耶稣那个的名来读的时候，就会变成怎样呢？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是不自夸不张狂，读下去每一句都是这么真实的。因为爱的诗篇正正就是描绘耶稣的爱。只要你 是活在耶稣的爱的里面，你就能够是有和睦的人际关系，你就能够是有希望去活出彼此相爱。我给个提议大家，你下次读这个爱的诗篇的时候，用一个全新的方法去读，不是用你自己的名字，也都不是用耶稣的名字来读，而是将两个的名字加在一起，那就变成什么呢？耶稣在阿强里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在阿强里面是不嫉妒，耶稣在阿强里面是不自夸不张狂。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是不断地去提醒你自己，要活在耶稣的爱里面，然后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耶稣他在登山宝训讲过一句的说话，耶稣呢不单止在刚才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彼此相爱，他在十五章呢同样他都是吩咐门徒去彼此相爱。然后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就讲了这一句的说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耶稣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耶稣来是要我们登上一个彼此相爱一个更加高那个的层次。我想用一个大草的 L 这个字来帮助大家去记得今日这个的信息的重点，也都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耶稣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人，耶稣怎样爱你，你就怎样爱人，就好像一个大草的 L 字，条直线就是代表你和耶稣的关系，条横线就是代表你和其他人的关系。有人误会你吗？有人伤害你吗？不要紧，你宽恕他，你用耶稣的爱来爱他，因为耶稣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人。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去讲这句的说话，耶稣怎样爱我，我就怎样爱你，耶稣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你。耶稣为爱是定下了一个新的标准。或者有人讲到这里，有人心里面就会说，讲就容易，做就真的困难。没错，圣经的标准是高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就不尝试去做。虽然圣经的标准是这么高，我们仍然是要尝试去做。又或者有人说，你知不知道我公司同事怎样对我？你知不知道我家的兄弟姊妹是怎样伤害我？我怎可能去爱这些人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想请你翻开圣经 你睇下嗰啲人系点样对待耶稣。我相信你嗰啲同事，你嗰啲屋企嗰啲兄弟姊妹，就算点样伤害你，都一定唔会好似耶稣俾嗰啲人伤害到一个地步，系要被钉死喺十字架嗰度。所以归根究底，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遵行圣经的教导呢？弟兄姊妹，耶稣给你和我的挑战是非常之具体的，他叫我们彼此相爱。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你的家庭里面，今日喺你嘅工作岗位上边，你能唔能够同别人彼此相爱咧？呢个就系睇下你愿唔愿意遵行耶稣呢个彼此相爱嘅命令。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俾我哋这个的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是非常之具体的。主，我们知道可能我们会有怀疑，我们可能觉得圣经的标准太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做不到。但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靠住主你，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靠住主你，我们就能够活在爱里面。主，求你的灵是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亦都在来紧的日子，在每一个的时刻，你的灵都给力量我们去活出爱。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